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20%， 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幻文学与影视创作系列讲座课授课教师苏湛给学生发的一篇邮件火了。上学期，苏湛老师通过网上搜索比对，发现有学生的作业涉嫌大段抄袭，甚至是整篇照搬，最终22名学生得了0分，并通过邮件予以告知。大学生的作业和论文抄袭现象几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清华大学也为全校教师提供教学过程中课程作业的查重服务。学生抄袭、买论文、代写等失信行为缘何成风？高校学生作业态度不端问题如何破解？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围绕着学生作业抄袭得零分引发的热议来说说学术抄袭缘何成风。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也大可以呢，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苏湛老师，另外的一位是北京市为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老师，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交流。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进田间下车间，全市55000名学生参与学工学农实践；优质资源助力雄安教育高点起步，4所精校雄安校区已经挂牌；北京市第19中学举办金帆民乐团建团30周年专场音乐会，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15年10月，本市启动了初中学生学农教育实践活动。今年在组织城区学生到学农基地学农的基础上，本市拓展劳动教育新途径，组织郊区学生到北京自动化工程学校开展学工实践活动。市教委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累计参与市级学农学工实践活动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5000人。据了解，学生在学农学工一周的时间里，生活自理，自带铺盖，每个学生都要参与田间和车间劳动，都要学配餐、做饭、打水、挑担，都要有劳动成果。市教委还开通了北京市学生学工学农选课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学工学农课程套餐，让学生们提前选课。这样一来，原有的班级建制被打乱，学生需要自主产生班干部，以新班级为单位开展实践活动。去年8月，京津两省市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确定8个重点合作领域及一批先期支持项目。一年多来，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交通等多个领域的合作项目正在加速落地实施。市教委相关的负责人介绍，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雄安校区、北京市六一幼儿园雄安院区等四所北京市学校采用的选派干部教师进行组团式援助，对学校进行整体托管，输出先进的办学理念、管理文化、课程资源和师资队伍，实现北京雄安校区一体化管理，以此发挥北京教育资源优势，助力雄安新区教育迅速提升。北京市第十九中学今天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金帆民乐团建团3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现场以八首乐曲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发回的报道。 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北京十九中金帆民乐团在北京音乐厅的现场演奏。作为海淀区首家以民乐为特色的金帆艺术团，十九中金帆民乐团30年来一直秉承扬起金色风帆，驶向成才彼岸的办团理念。乐团前任副团长、副校长于继勇介绍，十九中金帆民乐团不仅将德音带进课堂，还带出校门，走进社区服务社会。艺术团不仅为少数艺术人才服务，更为全体学生、周边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做贡献。学校与海淀区盲人学校、聋哑学校等建立了手拉手友好校的关系，帮扶他们开展美育艺术教育。学校走进陕西、山西、内蒙、浙江、山东等省，与当地的学校以民乐会友。此外，乐团还将德音带出国门，学校代表祖国赴台交流，是国内首个赴台交流的学生艺术团。 昨天傍晚开始，一条为生命接力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其中提到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年级的宇泽同学因为意外的事故病情危急，计划于今天上午从内蒙古人民医院转运至北京天坛医院，恳请周围车辆有序避让。今天早上5:00许，救护车从内蒙古一路护送患儿前往北京天坛医院。10:36，车队抵达北京天坛医院，比预计提前了近3个小时。在北京境内，车路车队的全程行驶大约是90公里，耗时仅78分钟。据了解，今年11期间，宇泽和家人一同前往内蒙古旅游，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在事故中受伤严重，期间经过多次的心肺复苏抢救，当地医院还进行了2次手术，但病情依然十分危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一直用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辅学优质教育资源带科技节15号开幕，全体学生通过人工智能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感受科学魅力，并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科知识拓展学习。活动中，学校还为学生开展以班级为单位参与的智能城市挑战赛，以及民族风冬奥情创意彩车挑战赛。赛制结合了社会热点话题进行创意时间设计，学生用双手将自己的奇思妙想变为现实。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为了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到国家需要的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就业创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和就业指导中心10月15号到10月25号举办重点领域网络招聘会。这次招聘活动是教育部有关部门针对2019届高校毕业生举办的首场网络招聘会。活动期间，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将联合各省各高校集中宣传重点领域相关单位以及招聘信息，并通过部省校三级就业网共享和精准推送职位信息。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朗诵会16号上午在大运河森林公园举行。通州市民在家门口，在大运河畔聆听中华经典诵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这次诵读会是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系列大型品牌传播活动的第10场文化主题诵读。听见经典系列通过名家朗诵会、亲子阅读会、经典诵读会以及主题沙龙等方式，向不同受众群体进行线下的活动，已经形成了声音传播经典的品牌效应。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学生抄袭、买论文、代写等失信行为缘何成风，高校学生作业态度不端问题如何来破解，稍后我们请专家和大家一块来交流。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 越聆听越成长。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幻文学与影视创作系列讲座课授课教师苏湛给学生发的一篇邮件火了。上学期，苏湛老师通过网上搜索比对，发现有学生的作业涉嫌大段抄袭，甚至是整篇照搬，最终22名学生得了零分，并通过邮件予以告知。大学生的作业和论文抄袭现象几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清华大学也为全校教师提供教学过程中课程作业的查重服务。学生抄袭、买论文、代写等失信行为缘何成风？高校学生作业态度不端问题如何破解？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苏湛。苏教授您好。 哎，您好。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由头的主人公。好，欢迎苏教授。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刚才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呢，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哈、啊，大概是整体哈、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这门公共选修课呢，选修的对象呢是国科大的在校的研究生。那么到底这门课它的这个评分规则是什么啊？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苏湛教授的研究生啊，小王同学哈、啊。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啊，这个课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请苏教授呢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为什么会有同学得零分。 苏老师呢，他的这个评分标准让我来看其实是非常的宽松，非常的仁慈的。这个课的成绩有60%是平时成绩，平时成绩实际上也只有一个部分构成，那就是你的出勤。只要每一次都按时到课，你这60分是保证拿到的。另外40分呢，就是课后的一个小作业，写一篇小的科幻作品。这个呢，你只要不抄袭，最后你总成绩拿到80分以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更看重的是你学习的一个态度，对待这个课程的一个态度。很多同学吧，他仍然就有一种非常功利的心态，他就是想着选了这个课就是为了拿到学分。而且很多同学呢，也是觉得苏老师表面上觉得这种评分标准啊等等的这个比较宽松，也想靠这个钻个空子。 钻个空子啊，其实呢，刚才这位王同学说的是您的这个课程标准，确实是这样哈。其实啊，如果要是这么算的话，只要你考勤啊都出席了60分，然后那40分，我觉得如果是原创的话，怎么着也会得分吧？是吧？那为什么说有22名同学会得了0分？比如说他出勤了，也多多少少会得点分哈、啊，您为什么一律最后给了零分？ 这个零分实际上按照他这个最后考试违纪来计算的。这个平时其实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在以往出现的时候，包括我跟这个就是我们学校还有其他学校认识的一些老师也有过这种交流，就是一般出现有同学抄袭的时候，一般大家还是倾向于，尤其是即便是很恶劣的情况，大家还是倾向于用一种不太撕破脸面的方式，就是及格肯定是不能给他及格了啊，但是这个我就是你最后抄袭的这个作业或者说你的考试我给你零分，这样的话你总成绩也不及格，这样大家都还保全脸面，是这样的感觉啊。但是这回这个当然也是有我的责任，就是一开始设置这个的时候，因为这门课是第一次开，而且是在我们理工科院校里边，最后作业让同学们交一个这个文学性的作品。当然你如果不照这样留呢，这个课开的又没什么意义啊，因为本来就是训练这方面能力的。但是我们又请，因为我自己这个觉得我的这个水平也不够啊，这个说人家写的好还是写的不好，那么我们还专门请了这个校外的这个专家啊，就是文学方面的专家参与教学，然后最后这个来参与判卷子。那这样的话，这个我又有点担心，因为卷子不是我判了，这个我怕人家 这个就是说，这个按照原则办事儿，然后最后本来这个学生挺抱着一腔热情来学的，然后最后这个因为确实水平不行嘛，不是态度问题，然后最后还不及格。我就说，这个那先保你一个及格啊，我就给定了一个60分啊。那最后当然这个收上作业，我发现其实真正认真写的还是不错的啊，当然也有写的不好的，但是人家这个校外专家也都很给面子。我们这个就是说自己写的，然后最低分实际上这个作业是50分、那50分的话，这个实际上是能够保住你这个最后总成绩能达到80分的啊。这个，但是你如果因为一开始这个规定的是这样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把我自己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撕破脸皮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余地就给弄挤压没了啊。这个就说我如果说只是说这个你作业抄了然后就0分那么这个你还是60分，我觉得这个等于是你没有这种犯规的行为，你没有任何的风险你如果说还有这个就是我没看出来的呢，因为我自认为我的水平没有那么高。 其实我觉得孙教授应该是非常谦虚，而且像刚才学生说的那样就是很仁慈了。然后从这个邮件当中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而且这封邮件特别有特色，是文言文写的哈。说为什么说其实很宽松呢？您看他这个您这个邮件当中，我跟蔡老师一块来学习一下哈。说有这个常言辞妙笔生花者，就是说着于上等以包其能那么有这个讷言敏行藏秀于心者哈、也皆予以合格以慰其劳是吧就是说你写得好给你高分，那你写的比如说有没有功劳有苦劳是吧我也给你合格。但是啊，后面有一个说秦时秦年皆为赤子，但是最后拍案而起说全得0分，那是因为抄袭两个字，这个就不可以了哈。 对， 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在片话当中也听到了，就是说抄袭这个事儿是不是在大学当中现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了？蔡老师，您觉得可以这样说吗？大学生作业比如有抄袭， 这个抄袭啊，在大学里头呢，它是有严格的这个纪律规定的。但是抄袭呢，现在就是分成两种。咱们传统说的抄袭啊，在大学里面，它是指考试的时候，你有比如说夹带，或者是这个对答案这种抄袭。那么这种抄袭呢，在大学里头是一直要求是比较严格，一旦有这种行为，最少是记过。所有的大学这个应该都是一样的，而且没有什么讲条件，你还去申诉啊，这没有的。但是现在呢，之所以现在这一次引起热议，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更多的大学啊，现在把作业啊，就每个老师会把作业留成做论文的形式，大论文的形式。这大论文的形式啊，学生呢就觉得可能我抄论文跟我在考试的时候哈、 夹带 然后被抓住、那种就是两码事儿、他们觉得我抄论文可能不算是抄袭，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他们觉得考试是抄袭那是错的，但是我论文说如果有一些摘抄，或者我们说现在这个零分就大面积的全都是把人搬来的，这个 他更多是一种侥幸，他可能不觉得这个是多严重的抄袭、 他可能觉得老师不会仔细看， 对、 因为可能确实有个别的课确实是说因为作业太多老师精力也不够，他可能确实是在判卷上面老师不够认真，那么这样给学生一种印象，就是说我写了以后也没人看、那我写什么我随便抄一个，然后他看我写的够长就能给我一个高分、所以像我这个课每次都有学生过来问，就是第一节课就过来问老师，你最后留论文这个论文自有字数要求没有我说没有、我说这个以你把事情说明白为准、你把事情说明白写的越短我越高兴、你也心疼心疼我、是吧， 而越短还不好写呢是吧 对啊，越短是说明水平高嘛是吧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苏教授就是真的是特别的较真，158个同学一一的，然后谁抄了重的哪一篇抄的是哪一篇也都文字来回复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学生没有想到的，你想老师也就看谁的字数多就过了哈。 这个也为了让他们知道啊，你的文章是有人看的啊，这个以后 认真自己写。 嗯，学生们都抱着侥幸心理，总觉得如果要是超过100人的这种大课啊，可能选修的人都很多了，这种大课老师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改论文，所以都觉得是不是大概齐看一下，然后就给个分儿。 嗯， 所以都是可能很多人都抱这种侥幸心理，因为现在老师呢，那么对考试这种态度也参差不齐，所以如果有存在这样的现象，学生就觉得我这么的付出，可能会不值得或者怎么的，所以他也抱着侥幸心理。总的来说，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现在这种风气啊出现了问题。 这我一直就是有一个疑惑哈，说这个选修课嘛，选修课我觉得是学生他自愿去选择的，我可能对这个学科比较感兴趣，然后呢我会去主动的去选择它，为什么到最后还不好好的去学呢？ 这个选修课一般来讲，大学现在都要求，就是你比如说你理科的学生，你要文学修够，就是文科的课修够多少个学分，然后艺术类的课修够多少个学分，所以这个可能有的学生确实是为了刷学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设这个规定？我们不是说学校要跟学生为难，然后我故意设这些条条框框坎儿啊。那么我们之所以设这些选修课，让你去理科的学生去学文科的课，那就是为了，因为大学不是培养工匠的，我们大学本身的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或者用古代的话说，我们培养君子的。那君子不器，那不是说让你这个沉溺在你的一个专业里边，然后这个就可以了。我如果培养工匠，我如果是技校，我可以，就我们就说专业的事儿，是吧？我是大学，我不可能这样。再一个就是这个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也过去的几十年的教学实践里面，我们也发现，就是光学专业的这种教育模式，像苏联式的那种这个训练模式，那么是有问题的，是有缺陷的，尤其是在创造力方面啊，这个会造成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才进行教育改革，才这个要求这个大学里边都全面发展。那么这个是这个设置选修课的目的啊。所以如果你这个自己说这个错误理解，觉得这个是学校故意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嗯，那么这一次公共选修课的这个22名零分的同学，比如说还有机会吗？这个学分就算是这堂课的学分就算没有了。 对，这个学分就没有了。但是他可以，因为应该是他也不太有可能有机会就是从下学期重新来选了，因为我们学校学制是这个集中教学就一年，但是他可以就是说别的有这个选修课，比如说其他的下级学期他可以回来上课啊。这个只要是你把这个选修课的学分修够了，这个是按照这个什么来讲是可以的，按照规则来讲是不影响他毕业的。 嗯，那么学校对这件事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反应？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学校对于我们的老师的要求是一直是反复强调，一定要严格执行教学纪律，一定要严格执行考试纪律。他是不允，就是说，因为学校觉得你老师这个上课放水的话，这是你没有很好的这个就是完成你的工作啊，这是你自己工作不认真，是你工作态度有问题。而且这个因为我们学校管理者这个本身，我们国科大是这个等于是都是院士，不是教授治校了，是院士治校。那么这些院士他对于这些这个就是这个基础学习阶段的这些这个就他们都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以他们是反复强调一定要严。这个严师出高徒，所以我出了就是说这件事儿捅出来以后，然后这别人跟我反映的，然后我们那个这个丁中乙校长现在已经这个就是说现在是我们科学院副院长了啊，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教师群里边就是说的这个听了这件事儿，说的哦，这个是中科大的教师吗？啊，然后有人说不是，这是咱们的。丁校长说好。 嗯，那看来这个司教授这个举动哈，可以给所有的想要有侥幸心理的这个学生哈提个醒儿。那可能所有的高校老师今后都会啊，就是说在这个查作业这个问题上会有所重视。我不知道蔡老师就是平常您带这个学生的时候有没有给判过零分的时候？ 我也有给过零分，当时也是因为抄袭。他主要是两个卷子吧，他两个作业一模一样，就是说他们也抄到一个这个论文上去了。因为这个论文可能很好，因为我们当时限定题目， 后来我就有所改变，我在布置论文的时候哈，我就是说，因为我是教政治嘛，我跟苏教授还不太一样，那么我就给他限定一个字数，我的字数呢到了800到1500字，然后我的要求跟苏教授一样，我不要求你就是一定要写成论文的形式，你可以写你的工作心得或者这门课的心得，但一定要在这个字数限制之内。这第一个呢是我告诉他们，因为现在的国考就是公务员考试是800字那个大论文，所以我说你呢训练你就把这个作为国考的一个训练然后来对待。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我来说这样看呢我也比较轻松，可能100份作业我看起来比较轻松但是我也会严格要求，我说如果啊，只要你完成了我的这个要求800字然后自己写啊，其实很简单，然后你完成了一定肯定是可以及格的但如果是你要抄袭，那我也是一定是会给不及格的，是会提前收到的。所以我觉得舒教授这个事儿啊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他程序正义上他是没问题的，他提前跟学生交代了我这个课要怎么判，而且你抄袭肯定是没有就是不可能，你算抄袭嘛，你零分的，这是程序正义没有问题。第二是很好的社会影响，其实给学生提个醒，在现在这个状况下呢也造成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就是你别也抱那种侥幸心理哈。 对， 但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正面影响，就是在下学期苏教授开这门课的时候，我估计可能会爆满，是吧？大家都会来修， 这个不确定的这个，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说，如果你想水课的话，那这个就是还是这个看看别的这个别的老师那儿是不是更方便一点啊？这个你把这个机会让给别的真的想听的同学。 对，所以这个苏教授在给学生的邮件当中的回复当中有一句话说：“宁纵勿枉，疑罪从无。”说漏网之鱼必有之，但是含冤枉处。无一人啊。好，那么我们呢在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呢简要的回顾了一下这个事情哈，那么也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也说一说您的看法。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将继续请苏教授和蔡教授呢一块儿啊来给大家呢就这个事情一块儿来分析，说一说接下来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学生为什么会有这些失信行为，比如说抄袭啊买论文啊等等啊，那么我们的同学呢是不会写呢还是懒得写呢？另外呢我们也要看一下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究竟可以得出什么以后我们值得敬畏的东西，比如说规则，比如说意识啊，我们如何来敬视正视。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教育面对面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围绕着有关这个高校的学生啊这个论文抄袭来展开。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是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您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互动。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弃甲醛，蓝舍硅藻泥。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我想两方面都有吧，就是一方面也是写作能力确实现在是一个问题啊，而且这个事情可能不是我们大学来解决的问题，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里边比较缺乏这种逻辑思维的教育的、 所以清华大学不得不又开设了有关写作的基础课程。 我们学校也有，我本身就是这个课的授课教师之一，那么我们那个课叫大学写作，就是这个觉得就是老师们觉得这个学生们写出论文太差了嘛，但是就上我的课，我这个是研究生课，我这个课里边有写作能力比较差的学生，但是也有写作能力比较好的学生，那么至于说他这个就是说抄袭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说更多的可能还是懒得写， 懒得写 对，虽然说不会写也是一个事实，但更多的是懒得写。 大学生在大学里的任务不就是学习吗？懒得写论文，那他们在干什么呢？ 可干的是很多啊，但是我们不说那个负面的，他自己去打游戏什么，就是说有些同学可能就是本身对于某些课程，特别是像公共选修课、说回来刚才那个问题了、就是对公共选修课不太重视， 志不在此， 对，他就觉得我混够了学分不就可以了吗、反正你学校要求我，你要求我就是学分嘛，那我把学分拿到了就可以了，所以不太愿意这个在这个上面花费太多的精力。 蔡老师遇到的就比如说有这种行为的学生也同样的原因吗？ 反正说到基础教育，我也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啊。我在国外就是访学的时候，那么为了更好的利用我这个访学，我也确实参与了他们的课程。那么我就发现了，在光基础训练这一块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我们是跟他们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知道今年日本又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所以大家就说日本怎么培养人才啊。我在东大访学的时候嘛，就参加了他一个课程，完整的一个学期，我就发现他们的选修课不是那么好上的，这学生们要分组，他每一个节课的这些分组的学生要做这个课堂陈述，就 presentation， 然后这课堂陈述呢，他要查大量的资料，我自己承担了一期课堂陈述，我当时一个星期的时间都在查资料，然后在完了以后就课堂陈述，最后呢你这个每一节课的这种课堂陈述，然后这资料的收集，最后形成了你的论文。所以啊，我们这个训练我们在大学里头这种很少的，中国的大学里到现在做到这样的程度的很少，所以学生花大量的精力在课业上。第二个说到基础教育，就是我们的基础训练论文写作。那么就是在美国的，他是从小学开始布置作业啊，他就是开放式的，他就让你回去查大量的资料，然后回来写论文给老师，然后就是形成你这个作业。所以他们这个论文的训练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你到了美国看到那小学生的课业，你觉得跟我们大学的时候差不多。那么他这一些训练啊，这种就形成了他们的一种呢，就是我开放思维，我学会讨论，然后我学会把我收集资料，然后我学会写作，经过漫长的训练，最后到他们大学里头他们才学会这种写论文。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两方面都是欠缺， 这个是短板。就像刚才我说清华大学有这种这个写作课，而刚才苏教授也说了，国科大其实也有相应的这样的课程，都是为了在补齐这个短板，是吧？那么刚才这个蔡老师也说到了，其实在国外的一些很好的做法，比如说他都在查大量的资料，为了去完成这个论文。那但是我们的这个大学生会不会他们对论文有一种就是抵触的心理？因为我们去查资料也能完成一篇论文，那到底为什么他要去抄袭呢？他是觉得这种考察方式他不喜欢呢，还是其他一些原因？那我们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中国学生能够接受的更喜欢的那种考察方式，然后能够激励他们去做，有这样的形式吗？ 我倒觉得他们不是不喜欢论文，只是懒惰而已。 还是懒惰。 对，因为之前我也上过一些课，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马克思主义公共课，那个自然辩证法的课。这个我去上啊，那么那个课，因为是这个一个老师可能要负责几个班的教学，那么这个最后到最后，这个学生就说老师你留论文吧。主动跟我说，因为我跟他们说，我说最后咱们有一个笔试啊，平时成绩加上笔试，老师这个学生主动来说，老师咱们留论文吧，我说我不留， 嗯，为什么呢？因为刘论文这么多班我判不过来，我判不过来就只能交给助教去判啊，那对你们不公平啊。那么我们笔试的话啊，那么我都出客观题啊，那么客观题以后你们答完了以后，这个标准清清楚楚，我可以交给助教去判，这就没有问题了。 嗯， 所以其实他们不是不喜欢，为什么他们要求留论文啊？就是论文他们觉得好过，随便写写，甚至说随便贴一贴，哈哈，就可以过去，因为老师不肯定那个老师判不过来嘛，老师判不过来交给助教，助教怎么判呢？助教。助教差不多也就是说看你的篇幅，篇幅够了就过去。所以像这种情况我觉得不能留论文。要留论文的话，这个里边的这个问题太大。 这水分更多了。 对。 那归根到底学生还是懒呢？我们的听众有参与说，那说这个懒惰就抄袭吗？说这已经是道德品质的问题了。说刚才您说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已经是研究生了，已经是顶尖大学的研究生了。说另外呢，是不是也不是写作能力的问题，涉及到了比如说一些学术风气啊等等这些因素了？ 是有， 嗯， 是有，尤其是实际上一般来讲，我们像我们学校在专业方面的要求是还是比较严的，但是到非专业的领域可能就会相对的，因为老师会要求你，就是导师会说啊，这个咱们专业的这个你要好好做，你不能抄啊什么的。但是可能对于别的专业，尤其是理科的院系，对于文科的，反正觉得学生那些东西随便去学学，随便去拿 就 拿，对啊，他也不强调。 其实知道国科大它是以这个理工科建长的，所以可能大量的学生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那方面的研究上。 他们确实是实验占据率很大， 非常的多。但是既然我们开设了这样的人文选修课，肯定会是有它的目的的哈。 对。 那么国科大以理工科建长开设人文选修课，最主要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大家这个都这个一个共识性的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我前面也说了，发现了这种单纯的进行纯理工科的教育是有问题的，有缺陷的。 嗯。 那么我们就是说都知道这个就是全面发展好啊，就搞通识教育，所以就大家都搞通识教育，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有一些专门性的，就是我们有特定的目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写作能力的问题，那么很重要的是你的这个其实可能还不是文学上的问题，而是说逻辑上的问题， 就是最基础的那种 表达问题，对，逻辑上的问题，思维能力上的问题， 嗯， 啊，是这些方面。 嗯， 那么再比如说其他的，像这个就是历史的方面的东西啊，那么你要， 嗯， 就是历史实际上给你一个开阔的视野，而且尤其是这个你要是本身要研究某一个方向的话，你首先要有一个历史观，你要了解你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对象的历史啊。这个今天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就是搞物理的朋友，因为我原来是学物理的嘛，有一个搞物理的朋友还跟我聊，就是说的人家外国的，他翻一个外国教材就感叹啊，因为知道我学科学史，人家外国的科学的教材，物理学的教材上，上来第一篇就是啊，这个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说过啊，这个一个人如果不研究他所研究的对象的历史的话，那他就什么都不知道。 嗯， 那么人说人家上来第一篇就说历史，说的中国这个还是就是这个意识本身，这个意识跟别人差得远， 嗯， 还不是别的差得远啊。再有比如说我们这个搞文学课，那其实对想象力方面，尤其是刚才我提到创造力方面，这个是主要是为了这些方面。 嗯，那如果是开设了这样的人文选修课，是不是说其实是能够促进比如说像这样的理工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什么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这样的科学在向前发展。那如果说我们的学生现在没有这样的背景的话，会不会对我们国家未来的科技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一个掣肘的作用啊，会拖后腿？ 我认为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短板，包括这个有些这个在上我课的这个就是说理工科院系的学生学的比较好的，我都勉励他，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我开的那个课是一个理论物理的一个学生啊，这个就是说那个孩子很优秀啊，这个见识也很高，我就跟他说的这个做理论物理一定要有大的眼光，否则你只是算题而已。 嗯， 你发现不了新的东西，那么你只有一个大的格局， 你心中是就是说真的得是装着宇宙，你知道你是去探求宇宙的真的奥秘，你才能够说真的有新的发现，否则就是说那些题这个那些题啊那些这个说各种计算算式，你一生就只是干这个而已，你发现不了什么新的东西的。 蔡老师有什么这方面的观点？ 因为我是纯文科生啊，但是我们文科生每次呢，我们经常说有两句话。第一个呢，就是哲学是一切学科的鼻祖，因为哲学一开始的时候思考的是人跟自然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这个思考的源头的话，你怎么有后来自然学科学的这种发展呢？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在哲学的分支下来发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西方啊，就是近现代以来的这种科学的发展呢，它的起源在哪儿呢？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首先是在人文艺术领域先启蒙了人的思想，然后才开始就是这个自然科学开始发展。所以文学啊或者文科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就跟刚才苏老师说了，它要开阔你的视野，启迪你的思维，让你在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大的格局当中去思考，那么就会对你就是现在那种研究啊会做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准备。 在这一点上，苏教授应该深有体会，因为您最初是学物理，是吧？ 对。 然后哲学、历史，应该说都有涉猎，是吧？ 对。 所以这方面应该是更有体会吧？ 对，这个我可以给这个肖老师，这蔡老师补充一句，就是说这个蔡老师刚才说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是实际上，尤其是对于自然科学来讲，自然科学讨论的那些议题，实际上还要追溯到古希腊去，关于世界是什么。说我们怎么认识世界的这些议题，实际上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的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清楚了。正因为它没有解决，没有清楚，所以我们现在仍然需要物理学，需要化学，需要生物学。 所以说呢，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在很多的高校当中，我们要去，尤其是理工科高校当中哈，你要去学习有关人文社科的一些内容。可能会说现在在补，但是我想从基础教育开始，从现在做起，也使得未来高校的一些教育别再这么的难啊，这么的麻烦，又从头学起。那么回到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呢，我们其实涉及到了一个有关学术氛围和规则意识的问题哈。这件事情出了之后呢，我们除了和我们的同学啊探讨了这个规则标准之外呢，那么我们的同学也表达了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如何来看苏教授呢这一次的评分。 学生抄袭论文这样一种失信的行为应该被严肃对待，如果说风气不正的话，靠歪门邪道可以上位却不被制止，那学术不端的人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学术端正的人就会丧失信心，甚至效仿这样的行为，就会与抄袭者同流合污，那样的话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就再难寻找了。不过我也觉得这样的事件是双面性的，要双面来看待。首先，学生要怀揣着诚信之心，其次，教育者也应该以专业的精神来完成工作。那么苏振老师就是我觉得一位非常专业非常认真的老师，才能够让每篇文章每个成果都得到公正和适合的评价，才能让获得好成绩的人受到鼓舞，让获得没那么好成绩的人输得心服口服。比如说苏振老师给每位同学的作业都写了评语，如果每个老师批改或者评判作业的时候都能像苏振老师一样认真，让每一名同学都收到切实的评价的话，那我觉得这样才是无愧于心的教育工作者。 对抄袭的这种严肃的处理追究是很必要的，这么多年即便是正规的那些期刊上发表的很多论文最后都被发现有抄袭的迹象，这种趋势要是放任不管的话，肯定会对我们的科研质量包括整体全民的这个诚信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其实同学当然刚才我们采访这些都是参与了这个选修课的啊，上了这门课的同学他们的一些看法。其实其中说到了就是说老师应该怎么样来做，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可能也知道，就是部分老师呢和学生之间会有一种叫隐形的这个契约关系，说相互不为难啊，不要撕破脸面。刚才其实苏教授也说到这一点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从这个事件开始，我们觉得师生双方如果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合理的师生关系？ 我觉得这个一个就是说，实际上刚才在这个导播室门口，这个主持人问过我说的这个怕得罪学生是吧？我觉得干这行实际上就我们就说该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行本来就不应该考虑得罪不得罪学生啊，因为不管说是这个国家给补贴也好，还是说你父母掏学费把你送到这个，或者说你自己掏学费来上学也好，你掏了钱到这儿来，你不是来买舒服的啊，你是说你要学到东西，或者说国家这个花教育经费让我们就是雇我们来这个教这个书，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对吧？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怎么样培养出好的人才来，我不会关心你高不高兴，当然我关心你高不高兴的时候是跟教育心理学有关，因为你在不高兴的情况下可能会吸收知识会慢，所以我尽量想办法让你高兴，但是我的根本的目的不在于你高不高兴，而是在于你能学到东西。但是你都抄袭了，你等于什么都没做。那么刚才那个同学我说的话我很赞同，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我还给你高分的话，那么使得更多的同学他觉得啊，其实我这样做的话我也可以过，我也甚至我能得到很高的分，那么整个的等于我教这么多学生一个都留不下，对吧？那么当然也不是说牺牲谁，对吧？这个那么就是公正的来执法，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么这样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规则，之所以制定这些规则就是为了维护更好的教学秩序，为了最终达到更好的教学的效果，这个是多少年来教育实践这个总结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是学校的怎么要求，那么就是学校的要求就是严格的教，把这些学生都教好，那么我就是这只是我的工作，我只是这个完成学校教就是忠实的完成学校给我的工作而已。 其实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蔡老师，就是现在的高中啊，就是中学的时候可能学习太苦了，然后中学老师为了让这个孩子们努力学习，就是说上大学就好了，说大学就轻松了，所以就是严厉的中学，然后轻松的大学，让学生觉得大学就是轻松啊，可以过。但是现在教育部也有通知说，加强这个学生过程性的考核，平常的时候就要去严肃什么考试的纪律啊，然后一些毕业的关口，然后杜绝那种清考制度，是吧？就是说大四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挂科的一下全都补上，然后我毕业了。那是不是如果能够改变这种轻松的大学的现状啊，还有家长和学生普遍心理上的这种认知，对于我们教师在工作当中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会好一点。 当然了，因为现在，我们现在这个轻松的大学，就所谓的宽进宽出啊，严进宽 出，是我们其实是一个短板了，一个问题了。那么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大家诟病大学教育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起码我们要建立两个意识，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诚信意识啊，刚才讲了很多了。这个诚信意识呢，就是我们要给在入学的时候就告诉所有的学生反复强调什么呢？就是学术不端是一定不能发生在我的学校里头的，不能发生在每一个那么大学生的身上的。那学术不端的更不要提考试纪律了，这是基础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意识。第二个呢就是规则意识。这个规则意识呢就要靠老师来把握。那么这个老师怎么把握，就是要做到程序正义。就是我设立了这个规则，我一定要执行这个规则，不容许说情或者是违反这种规则的开小灶这种现象。那么这两条做到了以后，我觉得可能我们所谓的不是说严格的大学，不是说是课业有多么的繁重，而是说这个诚信和规则的要求啊更高，就是严就严在此处。 对， 那么刚才我们都说的是校园里的一篇这个作业的抄袭哈，可能从小了说，你就这一次选修课我的这个分数，但是从大了来讲，这些学生毕业之后，他势必要是走上社会的，走入职场的。如果说现在就这样，那么将来在工作过程当中、职场当中，他依然有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就是大错了。 我同意， 是吧？那么这种意识怎么样来培养，让大家知道如何来敬畏规则？ 我觉得就是这个只能是在过程当中每一道关口该负责 的人负起责来。比如说现在是我来教这些学生，那么我就在我的这门课上负起责来。那么只要其实只可能有我看不出来的这个学生，但是只要每一个老师都负起责来，那么他做多，如果做多了这种事的话，总会在某一个关口被拦下来啊。那么拦下来以后他就长记性了，就会记住做这么做会被人发现。有人关心会被人发现，而且代价很严重，后果很严重。那么将来再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那么他继续投机取巧可能性就降低了。 蔡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要四方努力，学生本人还有老师还有学校社会四个方面都要努力。那学生呢就要做到了解规则，那么老师要做到严守规则，学校要帮助老师，那么来竖起这种老师的这种规则意识和老师的这种我们讲 给老师支持。 第四个就是社会要尽量以正确的风气来导向，我们要建创新型社会。那么如果不在这种最基础的事情上做的严格把关，创新型社会从何谈起呢？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在职场当中会非常感谢那些就是说能提出自己的缺点的人，然后不断的去提醒你的人，甚至是打击你的人，因为在过后你都会觉得哦，这个人其实对我是最有帮助的，然后让自己最有成长的。那么可能这个是职场当中我们遇到挫折了，遇到这个别人给你的打击之后你才会成长。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往下走，比如说每一个孩子这样是作业不抄袭啊等等，就刚才我们那位听众说的哈，道德品质问题应该是从小就开始培养起来的，从家庭从父母开始就要这样做。如果真的是品行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我觉得这个人嘛，这个年轻人，这个稍微犯一点错也不能就说一辈子就是品行 一棒子打死哈。 对，但是就是说他在犯错的时候，犯小错的时候，你及时棒喝一下，这个是对他有好处的可以有效的，不可能不说百分之百吧，不说百分之百这个我也不信，但是说。至少是可以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减少他以后再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 陶行知曾说啊，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那么从我们今天的这件这个事情上哈，我们其实也可以以小见大，说到很多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抄袭啊，往小了说，另外大了说呢是学业态度不端等等。那么从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只是给大家呢说一点点啊，那么也希望呢通过这个事件啊所造成的这些非常好的这个影响，让更多的学生啊去重视这件事情，让更多高校的老师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强化这种规则意识。我是老师，我一定要对学生有应有的这个要求，是吧？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互动。接下来呢教育面对面将继续我们的品读经典系列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品读经典，我们继续来品读中华名篇孟子，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感谢蔡阳老师，感谢苏湛老师做客。 谢谢。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孟子。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了解人性真谛。孟子对于古代的经典非常了解，他吸收了1000多年以来的中国古代的智慧。他对于人性有什么样的认识呢？他有一次对齐宣王谈到，就引述《尚书》里面的一段话，他说：“上天降生了众多百姓，为他们设立了国君，找到了老师，就是为了帮助上天来照顾百姓。”那么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古人的智慧就是认为，老百姓如果没有国君来领导，没有老师来教育的话呢，靠自己很难走上人生的正路。那么在孟子里面有一次谈到尧舜的时代，也就是我们有史料可以根据的最早的阶段，他看到老百姓的情况很担心，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老百姓吃饱了穿暖的，生活很舒服，而没有受教育，就接近禽兽。那么舜呢，就派教书的官员教老百姓五伦。五伦就是五种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是最基本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呢，需要有人教老百姓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没有受到这样的人伦教育，教你怎么样行善，你就接近禽兽的话，这代表人性本身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一门学问叫做伦理学，在西方的伦理学教材里面呢，常常会提到两件个案。一件是善恶呢不能脱离一个社会跟他传统的信仰。在美国有一个少数民族印第安人的一支，他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一个人到了50-6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要求他的朋友把他杀掉。后来真的发生这样的事，美国的法院判决的时候就陷入一个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个印第安族相信人还会轮回，还有下一世。你下一世出生的时候身体的状况好不好，就看你上一世死的时候身体有没有毛病。所以他们都不敢活得太老，你活得太老的话，又有三高啦，又有各种身体的问题啦，那你这样子情况下去世了，将来转世的时候就有各种毛病。你先不要问这是不是合乎医学啦，是不是合乎我们的理性思考，别人就是有这样的传统的信仰。所以在那个族里面呢，本来是规定要子女把父亲结束生命的，但子女下不了手，就拜托朋友甚至给人家钱，你帮我结束生命，这样我来世呢就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杀人当然是最大的罪恶啊，但是他有这样的信仰，你怎么办呢？另外一件个案呢，是强调很多人行善啊，他不为任何理由。在美国纽约有一家旅馆是很有名的，叫做五月花旅馆。那么这个旅馆有一个门房，生活非常的简朴，死的时候留下10万美金，他的遗嘱啊说要捐给10个慈善团体。于是人们开始研究他为什么做这个善事呢？第一个， 想说他是不是有宗教信仰，希望死了之后进入天堂。哎，研究发现他根本什么教都不信，那就没有什么死后报应的问题了。有人说他是不是想留给子孙好的名声呢？哎，结果发现他没结婚也没子孙。所以美国人就想说，那难道人内心里面有一种力量让他自己愿意行善吗？这就变成一个重要的议题了。我们儒家的思想可以说是把上述各种问题啊都可以做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孟子来说，孟子里面很清楚地说，人跟禽兽的差别一点点。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跟禽兽这一点点差别，一般老百姓把它去掉，君子把它保存下来，这边就有问题了。一般老百姓把这个差别去掉，那不是变得跟禽兽一样吗？那君子把它保存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我既然保存了，我就永远不会丢掉的呢？不是的。从这一句话就应该知道，孟子对于人性的看法是动态的。我们对人性可以有两个主张，第一种是本质论，是善还是恶；第二种是动态论，认为人生下来，他的人性呢，是一种动态的，有时候运作，有时候被忘记了。那这个动态关键何在呢？孟子于是又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里面最重要的是也出现了两个字，叫做积息。他举谁做例子呢？舜年轻的时候住在深山里面，他跟深山里面的野人就是平凡的百姓，他的差别只有积息一点点。但是他听到一句善的话，见到一件善的行为，内心就好像江河决堤啊，沛然莫之能御。那舜为什么内心里面的愿意学习的愿望像江河一涌而出，挡也挡不了？为什么？真诚。舜比任何人都真诚，所以看到善的行为，听到善的话，内心学习的愿望，实践效法的愿望，就跟江河决堤一样。所以舜之所以为舜，不是天生是善的，而是呢他比别人都真诚，所以他才能够把人性向善的力量完全表现出来。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是什么呢？是一种把人性当作力量，这个力量只要你真诚的话就由内而发，那么外在的善的行为跟言论就会引发你内在的力量。那么这种学说呢，我们称作人性向善。 真诚才有力量，这是孟子思想的出发点。真诚所向的正是善。对于孟子提出的人性向善说法，一直以来我们似乎都没有真正了解它的含义。善是我们与他人之间适当关系的体现，即孔子所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孟子告子篇去领会孟子对人性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这种人性向善的说法在孟子有一篇叫做告子篇。告子这个人呢，是孟子讨论的一个对手，有人说是孟子的学生，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研究，因为他的立场跟孟子不一样，有自己的想法。那么譬如告子就说，你要人行善吗？就好像把齐鲁树的树条啊，很柔软的树条做成杯盘，这是扭曲的人性。孟子说什么？你把齐鲁树的枝条做成杯盘，是顺着枝条的本性还是违背？当然是顺着啊，因为这个柳树的枝条很柔软嘛，你把它做成杯盘，虽然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它是顺着这个本性做出来的。孟子的重点在于顺这个字。那后面一个讨论就更激烈了，告子说，一条河向下流，东边开口水就往东边流，西边开口水就往西边流，代表什么？行善行恶是后天我在哪边开口，哪边有机会让你流才造成的。孟子说不对，在自然情况下水是不是往下流？他只问这个，不问哪边开口。哪边开口是后天的状况没错，但水是往下流这一点没有问题。他就讲一句名言，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很多人只看到人无有不善这五个字，所以人性本善这样念书的话呢，是忽略了前后的相关的材料。 你想想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下是水的性还是相？下当然是水的相嘛，水向下流嘛。所以人无有不善，这个善是人的性还是相？是人的相。你这个比喻对照起来就很清楚，水向下流，人向善走，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如此。那你说，那为什么人会做坏事呢？那是别的问题。所以孟子直接说，用手泼水，水可以飞起来高过额头，用管子接水，水可以倒流上山。外在的力量让水改变了流向。人在世界上，在自然状态下都是会行善的，但是呢，外在的力量太大，就会使他改变方向，让他为恶走入歧途。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明确的一种立场。好了，孟子接着说了一个比喻更生动的。牛山之木常美宜，牛山是一座山，他说但是这座山上的花草树木长得非常的茂盛，但山的一边是一座城市，很多人为了盖房子啊，做一些家具啊，就把山上的木头全部砍光。山的另外一边是一个农村，很多人为了放牧牛羊，就把山上的花草全部吃光，好好一座山变成秃山。孟子就问呢，山的本性是什么？如果你说是花草树木，代表你主张本善；如果你说山的本性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那代表本恶。但孟子的说法在两个中间，他说这两种都不对。山的本性是什么？他说，白天下了雨，早上有了朝露，新的花草树木的芽又发出来，只要你给它机会，让它将来又长成花草树木。孟子接着转到人的身上，他说人也是一样嘛，你看到一个人好像坏事做尽了，光秃秃的，好像没什么希望，生下来就不太理想了，他说你给他机会，他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会有夜气存焉，夜气晚上的气，又称作平淡之气，天亮的时候保存了气。这个气有什么特色？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脱离这个世界，甚至脱离周围的一切，进入梦乡，回到自己的生命里面。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呢，那股清新的一种力量又出现了。你可以去统计一下，很少有人一早起来想坏事做坏事的，通常都是黄昏之后头也昏了，月黑风高了，做坏事去了。所以每一个人在天亮的时候那种精神状态都比较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让他有机会保存发展，他会变成一个好人的。那这是儒家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要给自己机会，让自己那种原来的自然的状态的心所发出的要求设法去实现。所以儒家的理想对于命运呢有一定的严格的要求。那么说到这个人生的使命啊，我们就要了解有些人为什么可以做很大的事业呢？我们说这些人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人群，因为他曾经经过很大的磨练。所以孟子里面有一句话鼓舞的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那一段话就是，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那一整段话。这一整段话呢，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呢，发生了汶川地震，5月12号，两周之后5月26号，让我到四川绵阳给北川中学的学生做一场演讲。那场演讲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挑战，我尽我的力量鼓励学生们要记得灾难的教训，我们活下来应该有使命感，知道说我们的生命要做有意义的发展。到最后怎么结束呢？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抬头一看，看到对面墙上有几个字，天降大任于中国。我又跟同学们说，你们念高中都学过孟子，天降大任这几个字就出于孟子。他们既然都学过了，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念这段话吧。于是呢，1000多位同学啊，跟我一起念，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这意其所不能。我跟同学们一起念完之后呢，每一个人都觉得好像我至少可以告一个段落，要重新出发。现场的气氛呢非常好。这就是孟子对我们的鼓励，让我们知道说，你受到各种考验， 目的是要怎么样呢？动心忍性，激励他的心智，坚忍他的性格，让他把许多能力都开发出来，增益其所不能。你本来没有这个能力，经过磨练之后呢，有这个能力了，你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了。这是儒家的思想。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任何考验，一辈子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大事，不可能的。儒家的思想从人性向善一路发展过来，重点都放在我跟别人之间，这个别人是所有的人都在内，都有适当的关系。我一定要先修养好我自己，把自己修养好，准备好，有任何机会我就来尽我的力量。在这尽力量的过程里面，我人性的要求、人性的潜能也有机会发展出来。表面上看来我很辛苦，替大家服务很累，事实上呢，是我的人性得到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完美。这样的一种思想是非常合乎我们所需要的，也是真正的实在的状况。你如果不以这样的思想为主导的话呢，你这一生追求什么呢？所追求的不外乎是外面有各种功成名就啊、富贵荣华，要不然就是我个人修身养性到山上成仙去了。到最后呢，总是走两个极端。所以孟子的思想里面呢，以这个为主轴，他就有一个立场去批评不同的学说。当时在中国两种思想最为流行，一种是杨朱，一种是墨翟。墨翟就是墨子，因为有书本留下来，我们比较熟悉。但杨朱因为没有著作，所以我们只能够简单听到一两句话。孟子说，杨朱是只替自己考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代表这种人呢，爱惜自己，心里想说天下那么大，我要帮也帮不完，我能救几个人呢，还不如先顾好自己，好好过日子。目的不一样，谋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我拼命替天下人服务。但孟子认为这两个都有问题。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孟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句话一念，什么孟子老喜欢骂人家禽兽呢？其实孟子所谓的禽兽就是动物，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可怕。因为今天后面有一个词叫衣冠禽兽，他说你杨朱只顾自己的话，肯定有机会就逃漏税了。那你国家很多重大的工程啊，你不能说我一个人过日子，那你没有重大的工程，谁替你开沟渠呢？谁替你筑长城抵御外侮呢？那你一个人怎么活得下去？所以你只为自己考虑的话，等于不要这个国家，不要这个国君了。那墨翟呢，这问题更严重了。你把天下人都当作你的亲友，你照顾得来吗？所以墨子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做兼爱。兼爱听起来很好，普遍的爱每一个人，但是他又多了一点，平等的爱每一个人，那就很为难啊，这个不合人情啊。所以墨家的理想很高，但是传不下去，因为它违背人的基本的情感。人的情感一定是有等差的，我的亲戚我比较熟悉嘛，我的邻居我比较认识啊，当然比较关怀。那跟一个陌生人，甚至是一个外国人，你怎么去比呢？你怎么可能一视同仁呢？然后呢，你照顾好自己没错，但绝不能够损人而利己。同时你照顾自己的时候，要记得孔子的话，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你把这样的思想了解之后呢，生命就很安稳的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所以如果说你把儒家的人性论了解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志气。什么样的志气呢？就知道我的生命我自己负责。所以孟子又说过另外一句话，也很让人激动的，他说一般老百姓啊，要等待周文王兴起了他才来振作，说现在有好的天子出现了，我们可以跟随周文王好好去努力。他接着说，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真正的豪杰之士啊，就算没有周文王，我照样振作起来。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人性向善啊，你都可以真诚嘛。所以你学的时候呢，你要学谁呢？当然学舜啊，学君子啊，能够保存这种人跟动物的差别。但是保存不够，还要存养充阔，不断的发展出去。所以就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